想你是1991年的一首老歌，歌手卓冰倩宛如天籁的嗓音把它演绎的婉转柔情。 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。

谁对 千阙歌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 阙歌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，节目的最后再让我们来欣赏苏芮的老歌《请跟我来》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周三的凌晨一点钟再会吧。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 期待是无法 像春雨飘呀飘，你飘在你的夜滴不完的发梢，带着你的水晶珠帘，请跟我 Yeah.